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马后炮， 好啦，咁我哋翻翻嚟啦，第三次嘅马后炮啦。 今次都系主力讲陈 Sir 啦， 系啊，我哋真系讲陈嘉熙啦。我哋攞翻个段速出嚟睇啦，因为其实就，因为咧，其实咧，即系阿陈嘉熙咧，即系我真系觉得呢个骑师咧，即系我就系用咧系。呢、這個十磅仔，我覺得畢唔畢到業都係一個問題。 嚇、啊！哇！你畢業添啊，講到嗱，我即係已經其實咧，嗱，我覺得有咁樣 的。我上個禮拜先講完佢，先鬧完佢。 分兩個問題去講，嗱、廢就一定係廢啊！其實我都好多人喺度插緊佢，但係我就係話啦，其實大家對華將咧，即係插點解要插得咁大力嘅咧？即係我反為睇另一個問題啦，即係佢一定係差嘅，應該係咁講。見習生就一定會有機會係差噶嘛， 係，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天才噶嘛？反為有啲譬如話洋將啊，或者其他嘅騎師咧，其實就應該插得更加大力嘅，比起華將，我覺得。咁、當然陳嘉熙呢一刻冇噶啦，佢可能係類似呂卓賢嗰啲角色噶啦，好有可能。咁但係其實你記唔記得呂卓賢都係俾人插到飛起嘅？但係何苦呢？即係佢見習生嚟噶嘛，咁十隻手指有長短啊嘛。 其實陳嘉熙上個禮拜啊，我唔記得我哋做節目未係講佢跑另外一隻又係咧拖到好慢啊！布里如飛，咁咪又係搞到咁樣輸鬼咗嘅。咁你有咩理由？你而家第二段係22.7秒啊，講緊。 冇啊，開心好玩就擺明係諗住守個第二位，佢冇諗住同嗰只美麗高多芬鬥房。 係、咁你咁結果咪戇居咯？ 益咗美麗滿分第三。 我諗沈澤成咁惡咧，翻嚟應該都省鑊金嘅佢。啊， 醒佢兩棍嘅，叫佢攬翻去嗰啲。 係啊， 真係要爬出去嗰啲。 係係啊，即係嗰啲嚟㗎啦。但係我覺得開心好玩咧，呢一隻馬咧。 你覺得仲有冇咧？ 仲有。佢喂，你可以133。 咁好簡單啫喎，下次唔用阿陳蛇就有㗎咯。其實即係。 係啊，跑翻1400， 根本上就唔使計咗十磅。其實如果你頭先話安琪雙重加保跑一餐，其實可能根本上用其他騎師冇咗十磅咧，就仲好過佢有十磅。 因為好簡單啫嘛，佢上一次跑三班咧，放到個步速咁快嘅，翻嚟都可以跑第二咧。咁呢啲馬上去跑二班輕咁輕薄，總之。超輕磅咧，係只會更好跑嘅啫。你而家跑到咁樣咧，咁放前面又放到咁慢咧，咁就咁我覺得真係陳嘉熙呢一個騎師咧，我係唔係好敢買佢。 咁一來屌， 好似嗰日啦，我舉多一隻馬做例子啦。雖然佢冇跑錯啊，嗰只夢幻人生。你都唔敢買落去，即使佢跑完之後，佢真係冇跑錯，真係順放只馬咁，佢一跑嚟你1200，你仲真係拉二隻馬咧，就冇話可説嘅啦，真係。咁佢順放翻嚟都輸，但係你係冇信，即係有以前咧，即係有一段時間嗰啲十磅仔，好似黃俊啊。潘明輝唔講，潘明輝係超班嘅十磅仔， 唔係個個都係潘明輝咯，所以就係話，其實黃俊最初翻嚟都俾人屌噶， 同埋。 屌得好勁！ 俾人屌完嘅毛顯東啊，即係十磅。 毛顯東就百屌成才咯，咁、但係唔係個個都屌完成到才 啊？咁你屌完之後，咁我哋會倒。咁我見到你 唔 係 個個都查到花士領可以復原 嘅嘛？我見到你咁樣嘅話，咁我會有信心擺錢落去啊嘛。 係。 咁而家陳嘉熙係一個唔賭得錢嘅騎師咯，只能 咁啊，唔好賭錢咯，唔好賭佢咯。 咁但係 如果咁樣計啦，嗱呢場陳嘉熙咁樣跑錯啦，其實即係間接益咗只美麗滿分有呢個第三，咁啊換言之，美麗滿分呢個第三咧， 絕對唔叻， 係啦，水準係一般啦。 雖然佢係三級賽冠軍啦， 三級賽 係啊，不過高多芬出嚟嗰啲馬咧就。 嗱，同埋高多芬嘅馬咧，我又覺得即係觀察咧，以我觀察咧，有一個特色嘅，就係其實佢今次啲順放咧就好適合嗰啲高多芬嘅馬。高多芬嘅馬咧，通常都係咁嘅，只只咧，即係平時如果睇英國賽事 咧，藍色衫嗰啲，藍色衫， 只只咧都係靚仔樣嘅，只只個型格都有翻咁上下，瀟灑啊，官仔骨骨啊咁樣。咁但係跑同埋咧，啲馬隻隻都係撳住就有好多嘅，只只都係咁嘅，你走地就輸死你。 你見就話撳住喎，好輕鬆喎。 走地香港有走地島㗎。 冇，即係我講下。 冇走地島嘅，冇。 千祈唔好以身試法，係。咁就係話咧，隻隻馬都係撳住好多，但係咧關鍵就係騎落去有冇啦。好多高多芬嘅馬，大家睇到係嗰啲吸制啊，好勁嗰啲馬梗係有啦。但係好多高多芬嘅馬咧，撳住好輕鬆，騎落去係冇嘅。 高多芬一年養咁多馬， 係啊，即係話咧係有大部分嘅馬都係好微好慢。 即 係 美麗滿分，我好老實講，如果以今日頭三段呢個段速，即使你跑唔贏只金槍六十，應該要有第二。 係啊，你而家所以佢呢個第三咧，就只係順走捱翻嚟嘅啫。 係，咁啊，你知高多芬啦，一年咁多馬。啱啱喺新加坡先輸咗隻，輸咗隻春季錦標亞軍。 咁呢只嗱，而家呢只美麗滿分都並非最差嗰啲噶啦，其實即係有好多我哋講緊咧，喺啲譬如話澳洲啊、英國啊跑啲低班賽事浮沉，跟住抌咗佢啊，好多噶。 或者嗰啲喺新加坡跟住攞嚟打兩支針，跟住就啊玩完咁啲。 玩完 係啊，咁啊可以翻嚟啦。阿 Panel 哥哥俾翻個鐘我睇啊，唔該你。咁啊，講完禮拜，我哋講完禮拜三嗰啲馬，我禮拜六嗰啲，上個禮拜六嗰啲馬啦，我哋就攞翻 禮拜三 嗰啲馬出嚟睇啦。我哋咧就先攞翻嗰日嘅第四場出嚟睇啦。咁咧嗰日，等我開翻個馬會個。 你想開呢個四六八場 啊？係啊，四六八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先講第四場先啦。我哋就咁樣就可以播一路播片一路講啦。咁啊，跑大長途嘅2200米嘅 呢場有啲咩感覺咧？ 其實咧就你知啦，跑大長嗱呢一場馬先有一樣好特，即係其實都唔叫中伏定係乜嘢啦。高瞻遠矚，上次係莫雷拉贏嘅，咁今次換咗俾蘇兆輝，換嚟更好嘅賠率。 仲要嗱，今次嘅跑法同上次係截然不同嘅， 擺前面走 嗱。上次就係沿途遮擋，就守黃所謂嘅黃金包箱第三位啊。今次係全程望空嘅， 係 咁即係話咧，其實有時候我哋睇騎師嘅，即係睇一隻馬個走位有冇暫時咧，我哋未必係講暫時嗰樣嘢，而係個騎師嘅風格。譬如莫雷拉，佢係守內欄第三位，梗係殺食啦。但係蘇兆輝最佳嘅跑法就係呢啲望空嘅二三位啊嘛。佢啲馬望空係走得有個好吸法嘅呢個蘇兆輝係，所以有時係個騎師係想擺嗰個位啫，就唔係代表話佢想蝕定想賺，唔係講嗰啲嘢嘅。 蘇兆輝咧假假地都係英前英國冠軍啦，今年莫艾成啦。 咁唔好講假假地添啦，真真地。 係啊，咁啊，結果阿莫雷拉走去跑嘅最醒神啦，但係呢一場馬有幾隻馬咧？都見到都 keep 住有應有嘅走勢嘅，好似嗰啲牛精輝煌啊嗰啲咁樣，其實都有應該有嘅走勢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咧就哭下馬桑，我呢場就買咗君臨大地個 Win Pay， 但係佢入直路就取位唔係好順，俾人一夾就冇 嘅。冇啊！呢個成日係咁嘅喎，老 細。係啊，咁啊，我又咩？但係我覺得總係喺四班佢仲有一場馬贏嘅。 我建議就唔好 J 好過啦。因為佢贏嗰場你實跟唔到嘅。 係。 我覺得係咁樣。 咁啊，我哋講翻前面啦，前面就馬友寶帶頭啊，君臨大地陣間翻嚟先講。咁樣啊，後邊啊，係啊，咁啊，唔係啊，我好唔憤氣咁啊。高瞻遠矚啊，跟住你見到跟住隔離就蒜頭爺爺，蒜頭爺爺今次擺翻前啲走咧，咁又翻嚟啦。佢嗰個第三，因為其實呢啲長途馬咧跑十次咧。即係學下唔山高啊！即係跑十次個賽果都可以唔同。 不過嗱，我都認同呢樣嘢。不過咧，呢一組裡面有啲馬咧跑十次都跑不出嚟嘅。以我嘅理念，譬如開心日子嗰啲啦，你點跑唔出嚟？力王咧就力短，你就好難要求佢跑到啲咩表現㗎啦，掹到咁長。 最星神就跑第二。 仲有隻咩係咪雀橋啊？ 雀橋飛度。 即係你見到呢啲名字你都驚啦。即係你跑到十次都唔會跑到頭三名啦。呢啲馬其實。 雀橋飛度應該係跑翻去跑1650啦，叫佢咁樣啫。咁啊，我哋可以睇下個。直鏡啦，咁樣就高瞻遠矚就呢一場嘛，即係咧嗱呢一個咧嗱又好少，我哋引用阿梁定華先生一句， 有梁定華 係 啊， 我戒咗佢喎，仲 我係中意摸人哋啲嘢啊嘛，咁係咁啊，佢又講過一樣嘢嘅，咁但係呢樣嘢我同意嘅，啲長途馬嘅一起咧就一季貨仔就要用曬佢，咁啊一起咧就可以 keep 好耐嘅呢啲咁嘅長途馬。嗱、高瞻遠矚就係呢啲例子。 一起就可以 keep 好耐，但係就只係一季貨仔，即係點啊？ 佢咧就咁講嘅，佢呢啲長途馬一即係總之咧一買咧一起咧 你就要追到斷位置。 哦，咁嘅意思，即係可能好四五場、五六場，就一季內用完咁樣。 咁咧嗱，呢一組啦，咁啊最醒神就冇。 喂，咁調翻轉頭，可能係梁定華自己功力未夠，人哋司徒德爵士嗰啲長途馬點啊？ 咁嗰啲馬王級啊嘛，即係咁講啊！我哋講一般嗰啲四班， 我哋講一般嘅練馬師啦， 一般四班嗰啲長途馬，呢啲咁嘅四五班。嗱，蒜頭爺爺咧啲場咧就有好明顯又跑翻近啲啦，咁樣啊，咁啊鄧扣啲。 咁呢個又係係咪葉楚航嘅功力深厚咧？ 即係其實呢啲咪又係鄧到即差唔多㗎啦，跑呢啲。但係葉楚航嗰啲長途馬咧，就好似咧嗰啲。就 邊啲咧？ 就爭啲嘅啫。 但嗱，呢個練馬師佢啲長途馬就不會話一季用曬，佢可以玩好多季喎。 所以而家 咁呢個又係功力嘅分別咯。人哋葉楚航可以啊，即係唔使話啲長途馬一季揸盡。 雖然而家佢都係尾二嘅練馬師啊，佢而家都仲係尾二，佢唔係包尾啊。 因為話我曾經是冠軍，你唔好睇小佢。係 啊， 佢好快又會贏。 又曾經是包尾啊嘛。 嚇，包過今季咯。 係啊，今季喺度咁啊，跑得快呢個蒜頭爺爺咁樣就。跑得即係叫做跑得唔錯啦，咁你高瞻遠矚，咁我哋講嘅最醒神啦。上一次咁 你覺得點咧？係啦，呢 放頭咁咪喺度喪放嘅，翻到嚟咁最後咪唔斷嘅。咁今次改咗第二個跑法，咁呢啲馬應該仲有啦。如果 同埋咧，今次咧雖然嗱，其實好多疑點嘅，雖然係大熱門啦，即係初跑呢個路程啊，上次用咗力啊等等。咁係咪因為莫雷拉咁熱咧？其實我又覺得並非，因為你都有缺點嘅馬，但係賣到30蚊 翻嚟啦，翻嚟啦，可以。 但係賣到30蚊咧，就信心好十足嘅。 咁啊，出段速一路講，睇翻我 頭先講到咩啊？係講到佢信心好十足， 係 啊。咁啊就而今次佢表現出嚟咧，都真係有力贏馬嘅，只不過攞位嗰度咧真係爭少少。我哋就係講話頭先騎師嘅剪裁，個騎師嘅走費嘅問題。如果蘇兆輝今場佢係攞 cover 咗去跑呢個高瞻遠矚，最醒神過咗佢啦。 係， 佢就係走甩咗你嗰一度。咁啊，最醒神呢個馬的確係有能力。咁我唔知，但係咧就要驚佢今次喺2200米咧，始終用力比較多。咁睇下下次咧會唔會話換啲跑法啊，或者調養之後先嚟。 話齋好開就好噶嘛，咁 未必嘅，可能蒜頭爺爺嗰啲攤場嚟用咧，睇下練馬師有冇咁嘅功力啫嘛。 呂建威咁樣，咁啊另外仲有一隻馬都可以攞出嚟講嘅，咁啊神州福星啊，其實開始一鋪比一鋪近，不過今次都係用希威森啦。咁希威森到而家都仲未開到。 你講神州福星啊？但係神州福星又唔關佢事喎，我都係。即係當然啦，希威森係失運嘅騎師，係弱勢嘅騎師啦。嗱，呢只神州福星咧，亦都係經常四四五五㗎。你有冇發覺？ 三三四四四四五咩都有。 咁今場咧，其實你又不可以話希威森都大致都冇乜跑錯，至少佢都好港式嘅，佢嘅走位沿途咧死都攞住條欄，死都不要蝕底。而末段其實都有位俾佢上啦。如果只馬有嗰個短程衝刺力咧，都上到嚟。咁但係事實上佢都係跑翻啲交翻啲好普通嘅衝刺啫，雖然慳盡曬，咁所以咪又係四四五咯。 唉，好啦，咁我哋最後完之前，我都係要再講多次只君臨大。其實我追咗兩鋪嘅。 我以為你又要講診蛇。你講， 我追咗兩鋪嘅君臨，其實我兩次射馬真係不為然，我都係攞啲嘢做膽嘅。因為其實佢因為其實佢嗰個爆發力咧。佢真係爆嗰段嗰啲時間係爆，即係爆嗰400米係爆得好勁，但係唔知點解有陣時佢又滋滋在在。你睇翻佢前一場啊，即係佢上一次跑嗰場2000米咧，佢沿途大脱節嘅，跟住佢收復失地係收復得好多翻嚟嘅。咁就今次依個位又冇跟， 佢係咁樣嘅，即係 入直路俾人夾，咁跟住夾完只馬就冇。 你不如嗱，你要翻你抄翻呢只馬近20次嘅賽績睇下，要用20次，有幾多次係咁樣？是呢只馬嘅典型嘅命運嚟嘅，即係次次佢都唔係受阻啊，留得太後，唔係留得太後漏閘，唔係漏閘就真係追唔切，即係來來去都係呢啲。咁一來佢係後上馬啦，即係有咁嘅性能嘅局限啦；二來咧就係話根本上就係只馬根本亦都係已經退步啊，即係只會一場差過一場啊。 係，但係呢一隻馬搞下搞下五班嘅喎， 五班都冇得贏隨時。 你覺得五班都冇得贏？ 嗱，咁我唔敢同你輸到嘅，即係意思我用個例子就係話唔好眷戀佢。譬如話以前3班都近，係咪？你第四班呢啲分數一定有得贏咧？ 不過 未必咯。 不過我又咁睇何良咧，呢個叻扣嘅，即係咁講 啊。佢哋搏馬咧係好癲嘅，基本上係 會點樣癲法咧？ 佢可以用蘇迪紅夠膽落飛落都得翻兩倍開跑 啊！咪勁咯呢啲， 心中有你啊！以前嗰啲咩彪彪啊嗰啲咧，即係咧倒河陽呢個倉咧，我成日都話啊，如果佢夠膽用蘇迪紅 啊， 即係君臨大地要20蚊先買喎，咁樣而家。 咁呢只我估就唔會啦。咁但係就， 但係如果真係到20蚊啊要買喎，無啦啦君臨大地得翻20蚊，啲錢唔係假的。 佢係即係河陽啊！呢、這個又講翻佢，即係有個咁嘅習性咧，係真係兩夠膽兩，即係蘇迪紅或者毛顯東賭到得翻兩倍咧，係佢先至夠膽，係啊叻呢個撲街先夠膽死做得出嘅，啲呢啲咁樣嘅嘢都係呢個馬房先夠膽咁樣，其他馬房都唔敢嘅基本上。 因為就啲新加坡嗰啲練馬師咯。成日都開到兩倍， 係啊！哎，好啦，我哋講完呢節咁啊，休息翻嚟，我哋講埋最後嗰節啦。哎呀～